第二十四集。 孟昭迅速踩了刹车，但是因为车速过快，在刹住车的那一瞬间，他的车还是跟那辆左转的车发生了轻微的碰撞。伴随着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，三辆车同时停下来。孟昭推开车门下车，顾不上眼前这起突发的交通事故，眼见着那面包车上的司机要推门逃跑，孟昭冲过去一把揪住了那个司机的领口，把他抵到了车身上。 跑什么呢？ 在把这个司机制服之后，孟昭这才顾得上跟前面那辆车的车主说上话。虽然按理说应该拐弯让直行，但是刚刚这个情况的确是自己的车速过快。 哥们儿，不好意思啊，车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。 陆时琛，怎么是你啊？ 你怎么在这儿？ 孟昭有些意外，难怪刚刚一闪眼觉得眼前这辆帕拉梅拉有点眼熟。陆时琛没有明说。 哦，到附近办点事情。怎么，你是在办案？ 既然是陆时琛，孟昭顿时觉得自己不需要多废话了。他把精力放在眼前这个青年的身上，青年神色慌张。 手机给我。 什么手机啊？ 你说呢？ 我不知道啊。哎， 周奇阳跟上来，眼疾手快地把这个人身上搜了一遍。 赵哥，没找到。 孟昭揪着这个人的领口，把他丢给了周奇阳，然后拉开车门，上半身探进车里，从操控台的下头找到了赵云华的手机。上次在周衍的家里，孟昭让赵云华出示周衍短信的时候，他就记住了赵云华的开机密码，此刻轻松地解了锁。但是解锁之后的页面让孟昭的神色随之一变，赵云华丢手机之前打开的页面就是那篇关于误杀周衍的文章。孟昭一把揪过了那个司机。 来，你在汽车西站见到了这手机的主人对吧？描述一下他。 四五十岁的女人，有点驼背。 这个人明显有点触孟昭，话说的都不利索了。 不是，我就偷个手机也没犯什么大事啊，警察叔叔。 陆时琛这个时候走过来，从孟昭手里拿走了手机，用手指滑动着翻看着，脸上的表情若有所思。孟昭顾不上理他，他继续问那个司机， 他当时朝哪儿走，离开车站还是去检票？ 我不知道啊。 孟昭把司机往车上撞了一下说， 用脑子想，根据方向判断。 离开车站吗？对，是离开车站了。 离开车站，那能是去哪儿呢？难道去火车站？不对啊，汽车站明显要比火车站检票更松一些。如果赵云华一开始就决定了坐大巴车回老家，没道理临时改变主意要坐更容易被发现的火车呀。注意到他的状态了吗？ 没太注意，不过我差点撞倒他了，他也没什么反应，好像在想别的事儿吧。对，他好像哭了。 来，小周，你先把这人带回局里，等我回去审。 孟昭说着拉开那辆面包车的副驾驶，把那个小偷塞进去，掏出手铐，把他的一只手腕铐到了车上方的把手处。合上车门之后，孟昭走到了自己那辆车的旁边，联系到赵元华离开汽车站时的神情，孟昭不得不考虑到最糟糕的一种情况，那就是在得知自己误杀了周衍之后，赵元华极有可能选择自杀。那篇公众号文章出现的时机也未免太过及时了，这案子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。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赵云华，如果赵云华真的自杀了，那么关于这个案子的种种线索可能就自此切断了。 赵云华会去哪儿呢？ 孟昭陷入到思索。 那篇公众号文章提到赵彤是在一家化工厂附近跳楼自杀的，那赵云华会不会也会选择去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只能去看看了。 孟昭拿起手机给市局的同事打电话， 帮我查一下离文昭高中最近的一家化工厂。 对不起孟队，没有。 没有？那查一下10年前的地图，急事查到了赶紧发我。 孟昭打完电话，只见周奇阳坐在驾驶位上迟迟没启动车子，在等同事发来地址的间隙，孟昭走过去问 怎么了。 周奇阳又试着扭了一遍车钥匙，然后叹了一口气说， 哎，赵哥，这破车好像歇菜了，我试了好几遍也没能启动。 叫局里派人来接吧。 孟昭皱了一下眉，让警察跟一个戴手铐的犯人站在街边，不知道会不会又碰上哪个闲人发到网上去。 你先跟这人在车里等着吧。 正在这时，陆时琛在旁边开口了，是对孟昭说的。 你要去哪儿？坐我的车吧，我送你。 孟昭转过脸看向他，准确地说是打量着他。 那根狗毛，还有陆时琛现在出现在这里，是巧合吗？ 陆时琛任孟昭打量，面不改色地继续说， 让你同事开着你的车回局里。 陆时琛会有这么好心？还是说他其实别有用心？ 那就按他说的来吧，也好，我还可以借此机会试探一下这个人。哦，那正好。 孟昭面色缓下来，把车钥匙扔给了周奇阳。 那开我的车吧。 啊！ 周奇阳没想到孟昭这么轻易的就接受了旁边这个人的提议，但是接到了车钥匙，他还是如释重负。不管怎么着，无论是打车还是让局里派人来接，带着这小偷都挺麻烦的。孟昭坐上了陆时琛的车，一边拉上安全带，他一边问：“ 哎，你这到附近办什么事儿啊？” 陆时琛启动了车子。 办理银行业务。 附近好像是有一家银行。孟昭回忆着刚刚那个路段附近的情况。 都到路口了，也不知道慢点。 孟昭继续套陆时琛的话， 按常理应该是左拐让直行，你这要是遇上别人，让你负全责也说不准。 这不是遇上你了吗？ 可不是吗？你也就是遇上我了。 我看见你了。 孟昭朝陆时琛看了一眼。 啊， 你不是想逼停旁边的那辆车吗？帮你一把而已，这都没看出来？ 你会这么好心？ 虽然这么说，但是孟昭的心里却有些拿不准。陆时琛刚刚那车的确有一种方向诡异的感觉，要解释为帮自己逼停那辆车倒也是说得过去，只是这代价也有点太高了吧。陆时琛没回孟昭这句。孟昭注意到，虽然自己没有开口催过，但陆时琛已经自觉地把车速提到了110，并且短短一段距离连超了好几辆车。孟昭自己开车已经算猛了，没想到陆时琛平时看着属于理性内挂的，此刻超起车来也毫不含糊。虽然陆时琛表面看上去依旧冷静，但是从车速判断，孟昭觉得陆时琛对这个案子的关注超乎寻常。孟昭判断了一下车子行驶的方向。 哎，你知道我要去哪儿？ 陆时琛的声音听上去也是冷静的。 不是文昭高中附近的化工厂吗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 刚刚赵云华手机上那篇文章提到了，赵彤就是在那里自杀的。 所以呢？ 在没有任何其他线索的情况下，赵云华选择在那里自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。你不是判断赵云华也会去哪儿自杀吗？ 嗯。 皮囊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